赛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大佐。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进行面对面的实时互动。也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啊，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对，没错。哎，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看什么电影呢？ 没有，上班。 哎，从今天我进到我们的那导播间等的时候，大佐就一直在跟我抱怨说我们两个休假期间，然后大佐非常辛苦的，对，在我们的982回报节目里面连续上了一个星期的节目，然后掌声送给大佐。 好，谢谢。然后某人说送给我的冰箱贴也没了，然后这个。是吧？ 我啥时候说送你冰箱贴？ 另外一个送给我一车冰箱贴没了。 是吗？好，还是这上一周真的是非常辛苦大佐啊！但是现在我们不是回来挽救你了吗？对不对？挽救你这个高温当中35度的直播间当中来挽救你了哈！ 没错， 然后刚才为什么要问你有没有看这部电影呢？因为其实这部电影我也没有看，因为它上映的时候我在休假呢。 这种话还好意思在直播里说出来？ 没有没有啊，是真的，因为就是真的很想说，在休假的时候看到有一部电影叫做这个《寻梦环游记》。 寻梦环游记，对。 我 虽然没看过这部电影啊，但是之前应该是在25号那天，应该是有5-6部电影同一时间段上映，然后那天的节目呢就是做这个，那天还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寻梦环游记》的主题曲，唱的还真不错。 对对对，然后我其实本来今天节目打算放这个《寻梦环游记》主题曲，但是我自己还没看过呢，我想给自己留一点小惊喜。但是就是通过这个电影以后，我就突然间想到，其实动画片的话，它其实除了它的剧情还有它的制作以外，音乐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元素。 没错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迪士尼也好啊，或者是好莱坞的一些欧美的一些动画片电影啊，它留给人最深刻的印象，除了里边的那些我们小时候听到的那些故事之外啊，更深刻的应该是那些就是它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 对，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这个好莱坞的动画电影非常好听的主题曲。而且因为我在选这个歌单的时候发现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然后我选了6首歌在今天。所以我们今天就少说话多听歌好不好？ 大家 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榜单。 一起来看。 本期982回力榜好莱坞动画原声音乐，第6名《神偷奶爸三》Yellow Light。We just wanna get in. Let's make out like we're lovers. So much fun, taking it slow. 里约大冒险 Fly Love。 Wasn't really thinking, wasn't looking, wasn't searching for an answer in the moonlight when I saw your face. Saw you looking at me, saw you peeking out from under moonbeams through the palm trees, swaying in the breeze. I know I'm feeling soMuch more than ever before, and so I'm giving more to you than I thought I could. Try everything. I messed up tonight. I lost another fight. I still mess up, but I just start again. I keep falling down. I keep on hitting the ground. I always get up now to see what's next. You belong to me. See the pyramids around the night. Watch the sunrise from the tropic eye. Just remember, darling, all the while you belong to me. See the marketplace in Orlando. Send me photographs and 奇缘 I see the light. Now she's here, shining in the starlight. Now she's here, suddenly I know. If she's here, it's crystal clear. I'm where I'm meant to go. Last I see the light, and it's like the fog is lifted.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榜单，六首非常好听的好莱坞的动画原声。 对，没错啊，这个其实说到好莱坞啊，大家想到的可能大多是那些科幻大片，你比如说这个变形金刚系列啊，或者是一些独立日啊，又或者是之前比较火的就是各种各样的， 或者说美国的大片都是 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好莱坞的， 对，都是来自于好莱坞的。那好莱坞它这个词呢，其实往往是用来指这个美国的电影工业。很多的美国非常著名的电影公司都把自己的公司设立在好莱坞，比如说这个环球，还有说迪士尼，然后还有这个二十世纪 福克斯和二十一世纪福克斯， 对，还有索尼啊等等等等。那好莱坞它除了刚刚大佐说的很多的这个大片啊，还有像科幻片之外呢，它的动画片也应该算说每一部都是非常经典的。 没错啊，这个你就比如说今天我们为各位这个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这个好莱坞环球影片公司推出的这个神偷奶爸系列的第三部啊，其中这首歌名叫做 Yellow Light。 对，一起来听。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Hey, hey. One, two, one, hey,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Oh, hey. Everyone's overdosing the blue light use. United States of anxiety continues. The threat is in this tower, singing the flag, burning blue. 拉哔巴拉不不不不不不不奈哪。我刚听着歌时候一直在想这几句话，没有听过吗？我学的不像吗？小黄人儿啊。 哎，你等一下，真的，刚刚你那个状态啊，我就想起了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的段子，就是人家最开始是一段 B-box 的，就是那个专业的 B-box， 然后咚咚咚，然后之后有一个 女孩 动机不动机不人，你刚刚跟那个一样一样，我告诉你， 是吗？好，其实刚才是在学小黄人了，但是没有小黄人这么可爱而已。在我们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国恩说大佐斯诺晚上好，看好你们哦。动画音乐开启了另外一个世界，没错， 没错。 就其实我们往往在听到这个动画音乐的时候，可能我没有在看这个动画片，但是我可能从其他的地方听到这首歌，我第一反应就是说，哎，这个可能是 想到这个动画片， 对动画的配影，就是感觉跟其他音乐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没错啊，咱们再说回来，这首叫做 Yellow Light 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神偷奶爸三的电影主题曲，也是由这个法瑞尔威廉姆斯演唱的一首歌。有人说听到这首歌会有一种这个跳跳糖 在 嘴里边乱蹦的感觉啊。 对没错， 而且这个主副歌听起来就是各自为营的精彩，真的你会感觉到刚刚的这首歌它不像是一首歌，更像是两首歌 混在一起， 对，混在一起的这种感觉。 对，但它也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没错。 对，那《神偷奶爸三》这部电视剧啊，这部电影、这部动画片呢，它是延续了前两部的温馨搞笑的风格，而且把这个格鲁和露西的婚后生活放到了动画当中，而且也讲述了格鲁和他三个非常萌萌哒、非常可爱的女儿的爆笑的故事。 没错。 但是其实《神偷奶爸三》它的这个评价相对于前两部来讲 没那么的高， 对，就不是很高了。 对，因为它可能更主要的是凸显这个格鲁跟他的这个女朋友，还有就是两个人婚后跟三个女儿之间的感情生活。 对对对， 可能小黄人的部分会少一点， 稍微少一点。而且毕竟这个包括《Baby 的我》还有《神偷奶爸》，它其实它的主题还是围绕着这个格鲁来讲的。那之前我记得有一个好像是专门拍了一部小黄人的 小黄人大电影， 对对对，那一部是完全是在讲这个小黄人遇到格鲁之前的 一些故事，遇着谁害死谁，遇着谁害死谁， 就是一帮贱兮兮的小黄人。那也是通过这个电影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环球影片公司。 哎，对，这也是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好莱坞这个影业啊，这个也不能说好莱坞影业吧，就是好莱坞那一大块 对，那大块 对，其中的一个 大 巨头之一，环球影片公司又称环球影业，也是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影电视制片厂之一啊。然后这个环球影片呢，也是这个全球历史啊，不，也是这个好莱坞历史最悠久的公司之一，并且在公司这个创始阶段就已经成为了好莱坞实力最强的电影公司。 是的，没错。那环球的代表作就有年代比较久的，像是《辛德勒的名单》啊，然后还有这个《侏罗纪公园》《速度与激情》，还有今天的《神偷奶爸》。 突然发现咱们的片头就是环球的 那个改的，是不是？ 棒棒棒棒 棒 棒 棒 棒 棒 棒， 没错，这算不算抄袭？ 这段掐了别播 。环球也是，应该是他之前好像有过一段小低谷，应该是在七几年的时候还是哪年的时候？ 对，那个时间就太早了。 对，但是后来慢慢的还是发展成现在的这个巨头之一。那说完了这首 Yellow Light 呢，我们之后再给大家来介绍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 第五名 第二首歌，是来自于这个里约大冒险的主题曲 Fly Love， 一起来听。 Thinking, wasn't looking, wasn't searching for an answer in the moonlight. When I saw your face, saw you looking at me, saw you peeking out from under moonbeams through the palm trees, swaying in the breeze. much more than ever before. And so I'm giving more to you than I thought I could do. Don't know how it happened, don't know why, but you don't really need a reason. When the stars shine, just a thought in love. Made to love each other, made to be together for a lifetime. In the sunshine, flying in the sky. I know I'm feeling so much more than ever before. And so I'm giving more to you than I thought I could do. Fly Love 来自于 Jamie Foxx 的一首歌曲啊，同样也是《里约大冒险》的一首插曲啊。 对， 这个《里约大冒险》呢，说起来大家想到的，反正我第一次想到的画面就是一群鸟， 一群鸟扑棱扑棱乱飞，是不是？ 对， 扑棱扑棱下飞。哎，它我记得它里面好像是不会飞的鸟。 嗯，就是那个 主人公，对，就是那个主角嘛， 对，就是那个主角 的鸟， 对，而且它还是特别它还是一只特别珍贵的鹦鹉， 没错。里约大冒险，我记得里约大冒险上一部应该是很久之前拍了吧，还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对，时间是很长了， 对对对对， 离咱们最近的是， 好像暴露自己好像毕业很久的样子， 装作没听到， 对对对，没错。嗯，那说一下这个歌的上榜理由。那 Fly Love 呢，是歌手 Jamie Foxx 的一首歌，是来自于电影《里约大冒险》的一首插曲。电影将巴西里约作为了一个大型的舞台，在巴西这个热情如火的城市里呢，《里约大冒险》不单呈现着至美至幻的巴西的景色，而且它的歌舞段落也非常的热情的奔放，更形成了电影满载欢乐的张力所在。 没错啊，虽然整个的影片呢，它讲述的那个套路啊还是跟之前差不多，就是一对欢喜冤家如何从这个打打闹闹变成成家之后的打打闹闹。 对，就反正动画片很少有那种就是结局不圆满呀、什么之类的， 其实也有， 但是好莱坞的很少， 好莱坞的很少，基本上都是 happy ending。 对对对对 对, 对、尤其是这个还好，尤其是那个哪儿，迪士尼的，我现在热的脑子已经转不过弯了，你知道吗？尤其是迪士尼的，真的是没有一部， 迪士尼的基本上都是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这个女主啊或者男主遭遇了一些不幸，然后慢慢的又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努力呀、魔法呀啊， 对， 最终 获得了一个完美的结局，就是 有情人终成眷属。 对，你只要看迪士尼的电影，你就知道它肯定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 对。那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海南航空北京拉斯维加斯直航一周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海南航空官网 APP 购买北京拉斯维加斯往返机票，最高可享9折优惠。12月2日当天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元起，公务舱21900元起。11月30日来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获取海航机票现金优惠券、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想站着来着刚才，但是发现这个摄像头拍的我脸太大了，这个俯拍的角度，所以我坐下了。对，你可以继续站着。 对，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推荐的第四首歌曲， 对 啊，夏奇拉的一首 Try Everything 啊，这首歌呢也是 第三首歌 疯狂动物城的主题曲啊。 对，没错。那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那 Try Everything 呢是哥伦比亚美女歌手夏奇拉演唱的歌曲，为电影疯狂动物城做的一个主题曲。热情四射美丽动人的她，还为片中的动物歌后夏奇扬担任了配音。 哎，没错。 那 Try Everything 的曲风动感活泼，与影片的主题不谋而合，伴随着主角这个兔子和狐狸，观众将深入这个奇妙的动物城，经历一次妙趣横生的大冒险。那夏奇扬也在 MV 中亮相，而且我记得当时在这个电影最后的时候，他好像是跟大家来一场大狂欢，对吧？ 哎，没错啊。这个但如果大家还记得这部电影这个疯狂动物城的话，因为之前啊，这部电影它是应该在网上掀起了一段热潮，而且我当时在就是还在学校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要学习配音，然后配的就是中文版的疯狂动物城。 来，现场来一段。 这就算了吧，就 不现场。天天给自己挖坑，什么人？ 没有，不是，我只是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 好美啊， 这个、 镜头，大佐，这镜头好美啊。 接着来说歌啊，其实这次为这个疯狂动物城献唱的主题曲呢，也是他为歌坛的这个热身的一个工作啊，因为他之前曾经隐退过一段，然后呢，这次重新出来也是为了他这次的付出的一次热身 一个准备。对，那提到他的话，很多人应该就能想到他之前为这个南非世界杯唱的主题曲， 哎，没错， 哇卡哇卡 哇卡哇卡， 对，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这个疯狂动物城，其实我当时在看他的时候也觉得是很久没有看到一部 这么好看的， 对，好像大家都是这种感觉的。 对， 其实好动画片很多， 对，但是可能 这 种更深入人心的会更少一点。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吧，整个的故事还是有点类似于老套那种迪士尼的动画片的感觉。 对 啊，还表达着一种真善美啊， 没错 啊。但是呢，这部片子它就从一只小兔子，或者说从更平凡的人物形象去描绘，一点一点 的，特别小的一个，他是一个警察。 哎，对， 我记得特别深的就是， 对对对对， 他虽然是一个兔子，然后但是他去考取了警察，周围全是什么大犀牛啊， 对 啊， 犀牛 啊， 狮子、老虎什么 之类的。对对 对, 对, 对, 对、 而且这个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槽点，就是说终于有一部动画片把兔子的耳机的位置带对了。 对，因为之前兔子的耳机都是在他 脸 的位置， 对， 很可怕， 这个终于塞到耳朵里面。 对啊，这也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夏奇拉的 Try Everything。 接下来为各位推荐的这首歌呢，名称叫做 You Belong to Me。 对，一起来听一下。 一首非常好听的 You Belong to Me， 应该是我们今天这六首歌当中最温柔的一首歌。 哎，没错啊，而且它的这个就是原片啊，这个它应该是今天的六部电影里边时间最老的一部电影。 最老的一部电影是这个《怪物史莱克》。 没错，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一直分不清《怪物史莱克》和《浩克》。 怪物史莱克和浩 克，绿巨人。 哇，真的，你这个脑回路也是够可以的啊！怪物史莱克 都是绿的呀，然后 但是史莱克很可爱啊。 浩克也很可爱啊。肌肉男很可爱。 就是史莱克的那种可爱是丑萌丑萌的可爱。 对对 对， 对。 然后浩克的那种可爱呢是。 其实他根本就不可爱。 其实他根本不可爱，对吧？ 对，没错。那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 这首创作于1952年的歌曲呢被翻唱过无数回，而这个James Wade 的 You Belong to Me 也是作为这个怪物史莱克的插曲，将那个这个美 原唱 对 了。 他的那个美丽粗暴的嗓音换成了温存翩翩的儒雅的嗓音，也适合这个动画片的这种 甜 甜 的 口 味 啊。 而且呢，这个说到这部动画片，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前面几个公司，跟他们公司有关系的一个公司，叫做梦工厂。对，好像基本上我们会在很多的动画里面，不管是这个环球的，还是说这个迪士尼里面的，都会看到有梦工厂的 logo 出来。 哎，对，真的，这个真的是啊。 对，那为什么呢？也是今天在这儿简单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这个梦工厂动画公司呢，它是一个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动画工作室，是在2004年的时候由梦工厂工作室的动画部门拆分成立的。那公司呢，它曾经是在派拉蒙影业发行，2013年的时候呢是在这个福克斯发行。然后后来它好像还跟这个迪士尼有一些合作。 对， 然后 其实这个关系嘛，大家简单的了解解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梦工厂嘛，它就是那个，不知道我可能跟大家形容一下，就那个灯泡，然后跳跳跳，然后突然之间， 你说的不是梦工厂，这个才是梦工厂， 不是，这个是之前的那个梦工厂的图， 灯泡的那个应该是皮克斯吧？ 皮克斯， 对呀， 真的假的？ 我们私底下去查一下好不好？ 这么尴尬吗？ 对呀，好尴尬呀！我记得灯泡那个是应该是皮克斯，我们可以去查一下哈。但是说到这个梦工厂，它好像也是经历还蛮丰富的，从这个公司跳这个公司，跟这个合作跟那个合作，但是它出来的每一部影片都是非常的经典。比如说这个浩克啊，不是，比如说 浩克怪物史莱克， 比如说这个怪物史莱克，还有马达加斯加， 对， 以及我们下面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 功夫熊猫》的主题曲 《 功夫 Fighting》。 一下。 Everybody is kung fu fighting. Your mind becomes fast as lightning. Although the future i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 The night that you're riding, you're arriving in the world, a brilliant ball of clay. You could be a work of art, you just go all the way. Look out! Now what would it take to break? I believe that you can bend. 天是我们的这个第二首歌曲啊，叫做《Kung Fu Fighting》，来自于《功夫熊猫》的主题曲啊。 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嗯，那70年代初期呢，中国功夫和 disco 舞曲是两种波及这个欧美主流国家的新热潮，嗯，同时也成为了好莱坞动画电影《功夫熊猫》的主题曲。那除了中国功夫以外呢，在那个时期也是 disco， 你来给我扭一个快。什么鬼？这广场舞好不好？那个时代其实也是 disco 舞曲的这个鼎盛时期。 哎，没错。 那这种带有这种自我解放和一点点反抗意识，在当时是一个新节奏的舞曲。嗯，所以在这种双重的背景之下呢，《Kung Fu Fighting》这首歌就诞生了。那之前在周星驰的《功夫》里面也用了它作为主题曲，而且还让这首歌有了这种还魂大热的趋势。那这次《功夫熊猫》又选了这首歌，也让它多少呈现了70年代那会儿问世的时候的热度。 嗯，没错啊。其实这首歌呢，大家可能第一次听到，就是可能说咱们这代人吧，第一次听到就是通过《功夫熊猫》这部动画片听到它的。因为我当时听了这首歌，我以为是首新歌，专门为《功夫熊猫》选择的这首歌。 因为听起来还是 挺 现代感的， 对 吧？ 挺现代感的。但是这首歌呢，是发行于这个1974年的时候，就是70年代的美国那个时候传出来的一首歌。而到现在啊，这部电影应该是在前两三年的时候刚刚上映的一部电影，离现在时间还挺近的。而且只要想起这首《功夫 Fighting》，就能想。长的那只胖胖的大熊猫。 大熊猫，对，嗯，其实很多国外的人对于中国的印象两个，一个是功夫，一个是熊猫。 对 对，然后他就把这两种元素结合到。 我今天在看《神下》的时候，《神探夏洛克》的时候，因为又重新翻看了一下整个的剧集嘛，然后里边就是有很多对中国元素的描写。 对， 然后一说到就是夏洛克，一说到这个我带你去看。中国的传统文艺啊，就是一些传统文化文艺演出，基本上给人展现就是展示出来的。 对， 第一个是杂技， 杂技， 对，第二个是连京剧都没有。 嗯，功夫，太极， 功夫。嗯，第一个是杂技，第二就是功夫，就这两项。 对，都是一些非常高难度。其实，在很多的外国人眼里，对于中国最直观的两个词就是这两个，功夫和熊猫。 嗯， 对，所以他们就把这两个拼凑到了一起嘛，对不对？ 嗯，没错啊。其实这部《功夫熊猫》呢，也是，让更多的人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更了解了一下中国的文化。不仅仅有这个特别可爱的大熊猫，肥肥的、大大的，对，还有这种 大鹅。 大鹅可还行， 熊猫的爸爸。 嗯，熊猫的爸爸大鹅是吗？ 对对对。 嗯，对。那接下来呢，也为各位推荐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名称叫做 I See the Light。 对，是来自于魔发奇缘，一起来听。Suddenly I see, standing here, it's all so clear. 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就垫着这首歌来把这首歌的上榜理由说完。 嗯，对，嗯，City Light 呢是为2010年的迪士尼经典动画长片魔法奇缘而制作的主题曲，本歌曲呢也是获得了格莱美奖的最佳影视媒体作品歌曲奖以及拉斯维加斯影评人协会奖的最佳歌曲，于这个2011年时候的曾经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奖以及第83届的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同时呢也是这个Aaron蒙肯第14次 中文都给打出来了，非常 亚伦蒙肯，我觉得亚伦蒙肯这个词念出来怪怪的，哎， 对，也是他的这个第14次的作品的获得提名， 哎，没错， 那对于这个经典的童话莴笋还是莴苣，莴笋姑娘的出色改编呢，唯美精致的画面还有这个悠然动听的配乐，当然少不了迪士尼动画当中经典的那种插科打诨的小萌角，一切都是魔法奇缘全新的原创，不仅赋予了电影不同凡响的剧情架构，更营造了一种别样的感动。 对，其实今天啊，这个今天跟大家来介绍了一下这个好莱坞的各种各样的电影啊，这个好莱坞嘛，毕竟在美国，在这儿呢，我也要说一个跟美国有关系的事儿啊。海南航空北京到拉斯维加斯直航一周年，11月28号到12月1号的海南航空官网以及它的 APP 购买北京到拉斯维加斯的往返机票，最高可享9折优惠，12月2号当天呢，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元起，共舱21900元起。11月30号来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获取海航机票现金优惠券，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取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等待着各位，当然还有美国的好莱坞电影。 没错，当当当，此处有掌声，是不是？好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0:55，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那最后一首歌还是这个魔法奇缘，也是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一名，送给大家，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咯， 拜拜 拜拜。